第二个问题是数据防伪困难，由于数据使用者的要求不断发生变化，需要不断的增加和修改程序才能满足新的需求。如银行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今天可能需要储蓄账户中余额不少于1000元的客户清单，明天他又可能需要所有居住在邮编为10084的这个地区的客户清单。而传统的文件处理环境不能支持以一种方便而有效的方式去获得所需的数据，需要开发通用的能对变化的需求做出更快反应的数据检索系统。